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4集《国漫卷14》，热搜，属于大佬的牌面。娱乐圈现在是 IP 盛世，现在国漫辉煌后，各娱乐公司又把目标转向了漫画。尤其是秦修成参加了神之玉的选角。伊子宁现在在网上的热度很高，作为剧本编剧的一员，主动联系了秦修成的工作室这边。所以在伊子宁发布新书的时候，秦修成的官方工作室给伊子宁点赞。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，但是伊子宁那边显然是有团队的，把秦影帝工作室点赞转化为秦影帝点赞，并买了热搜。今天伊子宁新书发售，秦影帝点赞这个热搜又出现了，与伊子宁新漫一个排名第五，一个排名第六，热度都不低。娱乐圈这种炒作的事儿，经纪人是见惯了的，秦修成被人捆绑炒作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，想想之前程木打的电话，经纪人真的是要哭了。 什么事？你先说。 秦修成坐好，让人给他卸妆，从镜子里看了经纪人一眼，经纪人把神灯的事情说了一下。听完，秦修成没有说话，只是抬手让化妆师先停下，自己拿了手机，顺着经纪人的话下载了极限漫画。一进去就看到了神灯的推广，他点进去，直接在手机上翻看。经纪人一直注意着秦修成的表情，很明显地看到秦修成看到最后一张神眼有些崩裂了。 修成， 经纪人看到他这个表情不由顿了一下。秦修成似乎是深吸了一口气，经纪人看到他指尖停留在微信上几秒钟，又用很大的意志力转向了微博，热门推送的依旧是伊子宁的热搜，两条都在。他直接搜了神灯，搜出来是极限漫端的微博，因为有人在底下评论说神灯不如伊子宁，底下评论风向一变。 蹭伊子宁的热度，他们正主糊到地心了，顶峰大推都没用，只能吸我们家的血了。笑死我了，第一次看到顶峰推连评论都不到100条。 秦修成的指尖滑了滑，低眸又刷新了一条伊子宁刚刚发的微博。 秦影帝是位敬业的演员，专注自家，谢谢。 娱乐圈混的，秦修成怎么看不出来伊子宁在带节奏？ 这伊子宁，我之前对他印象还可以，他这是要搞死小侄女啊！尤其是还有你的粉丝，你粉丝的战斗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 经纪人凑过来看了一眼，不由摇头道。秦修成抬了抬头，看经纪人一眼，讽刺一笑。 痴浅王八肚。 他关了微博，淡淡开口。 怎么做？知道了吗？ 经纪人连忙点头。控制舆论，炒作，没有人比秦影帝的工作室更专业。极限漫端公司内部，伊子宁那边没有收手，微博已经上演到神灯今天发书是在蹭伊子宁的热度了，连沈编辑都感觉到了事情不对。 伊子宁的大粉给他的新漫画砸了10万块钱的礼物，已经上热搜了。 曹助理在看到微博的风向后，直接从楼上下来找沈编辑。 神灯还有这么好的粉丝？ 他刚刷了首页，就看到了首页的消息。至尊游轮是 APP 最贵的礼物，1万人民币。现在首页刷的全是天狼的消息。 穆晨林给天狼赠送一艘至尊游轮素来为官，莫给天狼赠送一艘至尊游轮素来为官，小侄女的脑残粉给天狼赠送一艘至尊游轮素来为官，长剑修尘给天狼赠送十艘至尊游轮素来为官。草助理刚看到这里，首页又刷新了。 CJ 给天狼赠送十艘至尊游轮素来为官。草助理看完整个人有些懵，他转向沈编辑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。 你们家神灯有些牛逼啊，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种粉。 他正说着，世界又刷新了一条消息。晶晶今天也在卖衣服，给天狼赠送十艘至尊游轮素来为官。 APP 一次上线十艘至尊游轮，这架势直接碾压了依依子宁。沈编辑现在满心都是神灯的问题，切换自己的账号给天狼第二步打赏了一波。对于这些礼物他并不上心，敷衍地应了曹助理一句。曹助理看着他的表情不由叹了一声，也说起正事儿。 微博现在舆论一片倒，你跟他们有这么大过节吗？ 沈编辑抿唇，他拿着手机给神灯发了一条语音电话。看到他手机上显示的页面，曹助理不由收了声音等他打电话。 喂，沈编辑。 手机那头秦冉的声音依旧挺随意的。沈编辑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故作轻松地说道。 你看到你的星漫没有？好多粉丝给你打赏。 这些程木已经八卦地跟秦冉说了，秦冉手摸着下巴。 啊，大部分是我的朋友。 反正都是支持你的粉。 沈编辑笑了笑。 啊，星漫效果很好，尽快出第二集。 两人说了几句，挂断语音。语音刚挂，沈编辑就敛了笑。他刚刚打电话是想看看神灯现在的状态怎么样。 刚刚那是神灯？ 身侧，曹助理震惊地听完。他虽然早就听说的神灯是个女性作者，但没想到声音这么年轻。 他心态真好，都没有看微博吗？ 震惊过后，曹助理才摇头感叹道。 啊，我现在信了你说他不关心成绩的问题了。佛系。 沈编辑握紧手机抬头。 莫少呢？ 依依子宁那边现在不肯罢手。这次神灯的首发数据又不好，沈编辑的心又沉了下来。他怕神灯会毁在自己手中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去找莫之怀。整个极限漫端也只有莫之怀能够控制现在的发展。沈编辑在赌，赌莫之怀会管神灯。 跟我想的一样，现在依依子宁的热度高居不下，神灯还想继续发展下去，只能由莫少出面劝说。我感觉莫少好像很看重神灯。啊，我先带你上去。 曹助理带沈编辑去找莫之怀。办公室，莫之怀打赏完天狼之后，就跟他父亲通话。 柳家家底一向不干净。 莫之怀站在窗边，目光微凝。 他们这次联系上了京城的大人物，我还在查。查到消息就跟你说。至于秦影帝那边，他是秦家人，我们暂时说不上话。 他跟父亲通完电话才开口让敲门的人进来。莫之怀依旧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，黑色西裤，风流自在，优雅贵气。 坐。 他伸手指了指沙发。 莫少。 沈编辑没有立马坐，他只是低头。 是关于网上的事。 莫之怀让秘书端来三杯咖啡，他自己拿了一杯，抿了一口，才看向沈编辑。 网上？ 嗯，神灯今天被带了节奏。 沈编辑提起神灯，语气更为坚定。 现在网上几乎是群嘲的时代， 他的开篇真的很震撼，只是网友现在带的节奏一面倒。如果事情发展下去，我怕没有第二集了。 莫之怀看完更新后，一直在处理其他事情。作为集团的管理人，他自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看网上的发展。眼下，听沈编辑跟曹助理的叙说，他才知道这件事。沈编辑没有提及依依子宁，他知道依依子宁身份不简单，怕提了依依子宁，莫之怀这边会对神灯的印象有所下降，所以只说了网上有人黑神灯。20分钟后， 是我疏漏了，舆论交给我。 莫之怀神色严肃，他转向沈编辑， 你安抚好神灯。 说完，莫之怀直接起身走到办公桌边，拿起座机给运营公关部打电话。极限漫端这么大一个公司，自然是有公关的，那边公关部接了任务，沈编辑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莫之怀挂断电话，又拿起手机，刚要打开微博，座机又响了，依旧是公关部。 莫少，您确定是要我们给神灯操控评论？ 莫之怀微顿，他按了免提。 不好运营。 办公室里，沈编辑的心更是一紧。 不是。 电话那头，公关部顿了一下，才悠悠开口。 您是不是没看最新微博热搜啊？ 确实没有。办公室中三人刚刚都在讨论下一步的方案，听到公关部的话，都下意识地低头打开微博，直接翻到热搜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微博热搜已经更换了，从第一到第四，整齐的有些让人心惊。天狼第二部，米苏点名夸奖，秦影帝在线催更，网友集体寄刀片。点进去第一条热搜，就是媒体号9000评论的微博。 天狼第二部出来，内容被 M 周漫画鼻祖米苏点名夸奖，神灯果然不负众望，亚洲科幻界最后的牌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